罗吉，首次在季后赛亮相，一个新的不能再新的新人。若是知道霸图的副队张新杰如此惦记着他，想必都会荣幸到长自信。可是不管张新杰这心中是怎样的期待，这罗吉看起来还真就是不给面子。召唤师魅光始终没有出现在战局中。旁观者也不知此时张新杰是如此在意罗吉，不然转播非得给魅光几个镜头，看看这位是忙什么呢，这么不给张副队面子。罗吉的魅光不现身，叶修的君莫笑却忽然动了。轰！动作来自一枚手雷的爆破，爆破的光影中，君莫笑人影忽地钻出，直朝沐雨成风的方向中去。到底还是无法坚持，要强行接应了吗？张新杰的注意力迅速调转到这边。作为一个牧师，战斗可不只是保护几队的生命这么简单。牧师的很多技能，如神圣之火、催眠、圣洁之光等等，通通都是在攻击端能起到大作用的。这正是牧师和守护使者同为治疗的区别所在，一个偏攻击，一个偏防御。此时叶修的君莫笑冲上，霸图方面第一个做出拦截的竟然就是张新杰的石不转。银武逆光的十字星徐徐浮起在了胸前，石不转已经开始了法术的吟唱，神圣之火。这个牧师运用相当普遍的技能，没人在意这技能的伤害，在意的都是他的打断以及三秒的技能封禁。三秒，叶修要完成对苏沐橙的接近或许就在三秒内，但是三秒内角色若是连技能都无法使用，他又怎么可能完成这苛刻的使命？看到石不转运动的星星粉纷纷开始替叶修捏喊，而石不转的吟唱速度也是极快，神圣之火这个并不怎么高阶的技能吟唱几乎就是一晃而过，逆光的十字星上一道白光抹过，随即就好像跳入虚空中似的消失不见。再然后就已经是林间的另一端，君莫笑的身前经过精确预判的神圣之火突然亮出，而后却就是这么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跳动着。没中，君莫笑居然就要在踏出这一步的时候突然一个急停，那神圣之光就这样悬浮在他面前，然后就见他轻飘飘地从一旁绕了过去，很不经意地还扫了石不转所在的位置一眼。被察觉了吗？张新杰略觉得惋惜，却也没有多懊恼。偷袭这种事儿他本来就不怎么擅长，更别提是偷袭叶修这种经验无比丰富的家伙了，而他的风格也从来不会允许他将希望寄予在一个技能之上。神圣之火没中，那没什么，至少还是干扰了君莫笑的节奏。百花缭乱的攻击就抢在这一瞬间，将光影洒向了这端，而韩文清的大木孤烟呢，一步横跨，直接打断了苏沐橙试图让沐雨成风过来的企图。枪炮师想正面冲破拳法家的阻挠实在是有些没可能，光影瞬间就把君莫笑的身影给吞没了，树林里一下子好像安静了许多。少了什么？少了零下九度的枪声。秦慕云本是操作着零下九度一路追着君莫笑开火，但是此时百花光影却也阻挡了他的视线，让他一时间无法锁定目标了。不好，骤然停的火力停顿让张新杰意识到了不妙，这可是对他们霸图节奏一次硬生生的中断。君莫笑被百花光影笼罩多半是叶修故意的，这家伙居然将对手的攻势当作掩护，这简直是对张家乐赤裸裸的鄙视。张新杰发觉了，张家乐同样也感觉到了异样，他所投放过来的光影不是一张网，而是一道墙。叶修若是继续强冲接近沐雨成风的话，肯定会受到重创，而后由韩文清的大木孤烟接下，他和秦慕云两个枪系两面夹射，一举灭掉这家伙，这是最好的结果。但张家乐却丝毫没觉得叶修会有这么蠢， 但结果这家伙还偏偏让君莫笑就这么闯入了。那一瞬，张家乐很激动，但是很快他却发现叶修闯是闯了，但却闯得很浅。君莫笑走进了他的百花室，光影笼罩，却又不继续往前去撞那道墙。他是在借我的手来做掩护。张家乐和张新杰一样，几乎瞬间就反应过来，连忙操作着百花缭乱，就要收起光影。不好，非常不好。张家乐意识到了问题，但却意识到的有点浅。他这一收火力，张新杰却立即察觉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借光影掩护中断了秦慕云发动的攻势，是对霸图节奏的一次中断。而后察觉到问题的张家乐调整他的百花光影，这岂不是对他们霸图节奏的二次中断？两个中断连续发生，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在这一瞬里，霸图战队的秦慕云和张家乐这两个枪械相当于停止了攻势，他们在做闭上关。叶修要抓的就是这个瞬间呢。轰轰轰，连声炮响，果不其然，苏沐橙的沐雨成风立即在此时采取了行动，驾着火炮一路猛轰狂冲过来。叶修的君莫笑也抓起了那二位停火的瞬间，猛然朝着韩文庆的大漠孤烟冲了去。连续三年的最佳搭档，这二位的默契还用得着说吗？此时他们面前只剩下最后一道障碍，韩文清，霸图的队长韩文清。钢筋铁骨，没有人清楚韩文清此时是不是像张新杰那么完全清楚场上的每一分微妙，但是在看到苏沐橙和叶修对他飞速形成夹攻之时，韩文清立即让大漠孤烟开启了钢筋铁骨，而后他居然完全无视了这端冲来的君莫笑发动的攻击。猛虎乱舞，大漠孤烟朝着沐雨成风迎面飞扑过去，君莫笑的攻击落在了他的后背，他不理会，已经开启霸体状态的他，这些攻击是无法阻挠他行动的。此时他眼中的目标只有一个，正前方，沐雨重风笔直地冲上去。轰轰轰，沐雨成风迎面轰来的炮弹也悉数炸到了大漠孤烟的身上，却没有撼动他的身形分毫。开启了钢筋铁骨的大漠孤烟在这一刻让所有人见识到了这头咆哮了十年的猛虎的狰狞。拳风在林间呼啸着，苏沐橙虽然并没有料到韩文清居然会是这样的举动，全速冲上的沐雨成风再退已有些迟，只能是凭操作极其辛苦地应对着猛虎乱舞。闪避说不上，或许只能说是在尽可能地降低伤害了。而开启钢筋铁骨后完全无视各种攻击的大漠孤烟，此时身上已有白光的笼罩，他可以这样义无反顾地冲上，甚至是在没有完全弄清楚局势是怎样时就果断冲上，或许就是因为他相信在他的身后有那个人可以滴水不漏地把他遗漏的那些东西填补上。机会只一瞬，叶修巧妙地中断了秦慕云的攻势，中断了张家乐的攻势，但是最终却因为韩文清的强硬而受到阻隔。机会稍纵即逝，零下九度和百花缭乱两位的枪声又已经响起，两个角色也已经急步冲向这端进行包围。叶修非但没能将苏沐橙接应下，看起来还有可能将自己也陷在这里。很好，虚惊一场。此时此刻连张新杰也禁不住稍稍松了一口气，结果就在他长出这口气的这一瞬间，树林的深处突然有白光隐隐一闪。白光，对张新杰来说无比熟悉的白光。嗤，声音听起来很轻微，但是大漠孤烟瞬时间就已被一朵白色的火焰给包裹了。钢筋铁骨又怎样，猛虎乱舞又能如何，神圣之火，牧师的神圣之火。韩文清身边最可靠的那位搭档也极其擅长那个技能，此时却是烧到了韩文清大漠孤烟的身上。猛虎乱舞的攻势瞬间就被中断， 钢筋铁骨的技能也被消除。君莫笑一步踏前，落花掌，大漠孤烟被一掌拍飞，君莫笑和沐雨成风终于是并到了一起。零下九度和百花缭乱的枪声还在响着，可是远程职业的致命之处就是粘性不够，控制力不足，双人的火力夹射就像一次留下两个人，那难度太大，更别论这两人当中还有一位有那么大一面盾牌。就在张新杰的面前，星星的安文义，这个牧师新秀，张新杰的崇拜者，用一个张新杰最擅长使用的技能帮助星星将局面起死回生。可惜啊，张新杰心里在叫的还是可惜。他很少失误，因为他总是直面失误，失误从不会让他懊恼，只会让他更加努力，更加集中精神。比赛从来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像张新杰这样理智的人，在任何局面下都不会认为已经拥有了百分百的把握。叶修成功接应到了苏沐橙，但是距离比赛结束还远着呢，大家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反复要走呢。就是眼下两人也不过是接头了而已，就已经脱困了吗？并没有，两个枪械的火力还在交织着，被落花掌轰飞的大漠孤烟也早已经重新追来。林静言的冷暗雷也在一边提防方瑞的同时，一边向这端积极靠拢，要和队伍协同作战。叶修和苏沐橙突破了小网，但是此时大网正在扑下，还有安文义的小手冰凉，既然已经落入到张新杰眼里了，想再这么鬼鬼祟祟的来一手，可就没那么容易了。